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结乱，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放。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 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 谈到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第二时段，我是姚迪。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来自于陈经纶嘉明分校的师生，一起来做客节目，聊聊校园足球在陈经纶嘉明分校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于陈经纶嘉明分校的体育教师刘玉娇，刘老师。 你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陈经纶嘉明分校现在五年级的同学唐家俊。 你好， 小唐啊，刚才我们这底下聊天聊得特别的愉快，我们还是要再说一说啊，整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怎么样去安排这样的一个足球课程？我就印象中，那会儿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天好像没有达到一节体育课，反正得隔几天才能有一节体育课。然后有一节体育课呢，那课上比如遇到风霜雨雪天，基本上也就跟这个教室里一待，然后主科老师就过来说，好啦，这节课我占了。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那现在呢？现在是这样吗？咱们的嘉明这边把体育课现在推广的程度是如何呢？ 现在呢，像嘉明这边呢，根据按照国家的课程要求呢，是低年级每周有4节体育课，高年级每周有3节体育课。然后除了体育课，我们还会安排这个，如果你今天没有体育课，我们会安排有课外活动的时间，保证你今天的一个体育的基本的量， 运动量。 对，然后这个体育课上呢，如果是赶上像您说的，确实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啊，老师包括我上中学说啊，你走吧，我来了。然后呢，现在呢，老师会有他相应的练习任务。假如说我们在教室里，然后今天出不去了，我们可能会有理论知识，因为一些基本的动作的介绍，包括也还可能观看一些视频类的东西，这是一些。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能做一些像静力性的运动，比如说拉伸这些东西，包括仰卧起坐呀、俯卧撑啊、支撑啊，这些老师会安排不一样的内容。而且还有我们还会有一个体育馆，我会排班，然后因为馆内的容纳量有限，我们也会排2个班左右，3个班轮流去进去做一些体育活动时间。 所以其实现在的体育课没老师占了吧？ 哎，现在的体育课学生们其实挺幸福的了 啊，就是 我们那会儿啊，全是数语数英 对语数外是吧？挺好。我觉得这样的话也保证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健康。我觉得这几年包括家长也越来越重视，就是孩子的身体健康啊，不是一味的说你先坐那儿学啊，那学生小眼镜啊，那个你只要成绩好，你胖成一小胖子都没关系啊。现在可不是这样了。 是， 现在不是这样了。但是刚才您也谈到了说，现在嘉明呢在推广这个咱们的校园足球方面也是分出层次，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件事，也因为喜欢足球同学越来越多了。 对。 我们现在光是靠某一个课外班或者某几个老师，现在应该已经扛不住了吧。 对，已经不能满足这么多量了。 对。所以呢，现在咱们是大概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去培养我们的校园足球的同学们？ 足球活动在我们学校呢，它主要就是以体育课是一个方面，会安排有一周会有一节足球课，老师体育老师来上，然后在这个之外呢，可能会有一部分同学是在课后社团，我们的课后社团呢，从周二、周三、周四都有，那么这3天的足球社团呢也会分，然后分为2个层次，一个是基础班，另外一个就是提高班，然后呢也有会有外边的教练，说实话人一多，老师也教不过来那么多学生，我们会也有教练来去教，所以我们基本上分为3个层次，从体育课上一个方面，第二个一个是课后社团，有2个方面，一个基础的，一个提高的，那么从提高班中还会选取更出色的孩子去组成校队，然后最后去给学校去打一些比赛。 所以就是还是从低中高一个金字塔型的这样的一个组成。咱们校队现在是有多少人？ 咱们校队是按年龄段来算的、 哦、 高年龄段低年龄段，因为像 也分 U11 U9 U6 足协的比赛是现在一个年龄段是基本上是一个队、 啊、 那么教育口的比赛是两个年龄段一个队、 啊、 当然每年比赛我们都按适龄的年龄段、 嗯、 然后去组建球队。 哦，那其实现在能够进入校队的同学也是比较多了哈。 对对， 哦，也是加上嘉明本身学校比较大。 对， 现在各个分校，东西校区、南北校区，各个校区加在一起， 加起人很多。 对，人非常的多、嗯，所以这样选材上来说也是有的可选了啊。 这个主要是感谢学校的支持，能够铺开这么多的教练，包括老师去做这项工作，因为确实是这个工当中，如果学校不支持或者持一个保守的状态下，真的没法完成。学校特别支持，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么多的课后社团，包括我们的足球训练的各个层次的这个教学班，所以呢还真特别感谢学校。 但是你知道，我就想有一个问题，因为我采访了很多市区里的这样的咱们的足球的特色校也好、传统校也好，或者是刚刚开始足球运动的学校，他们都普遍反映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场地。 嗯，对。 尽管咱们嘉明不是在这种城中心这样的一个位置，但是仍然不是说土地敞开而用，球场想多大弄多大。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能够安排得开呢？ 确实是场地是据我也了解可能是众多学校开展校园足球面临的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 然后像我们学校基本上是除了学校的场地呢，因为我们有足球场也有篮球场， 嗯， 然后所以在日常的训练当中呢能够满足基本的要求，但是呢我们也不够， 嗯， 所以我们还会外出学习。 哦 啊，所以我们每周会去奥体， 嗯 啊，奥体去训练， 相对离近点、 那个、对，近，他那个场地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去那个地方、 嗯、 也是解决一个训练场地不足的一个问题。 每周都去吗？ 每周都去。 那得花多少钱？ 每周四，所以说学校支持嘛。 确实是，那真是花钱去支持了啊。嗯，踢球本身是一件应该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儿、 嗯， 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踢球，如果你光训练没比赛，踢起来肯定不带劲。唐家俊是不是？ 是。 嗯，尤其你这位置，要是光天天，一年365天，364天都在那儿摔。只有一天能比上赛的话，肯定不乐意，就踢不下去了。哎、 嗯， 你能讲一讲，就是对于你来说，训练的过程之中，给你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吗？对于足球来说，嗯， 对于足球来说，训练， 嗯，你有没有想过说，看别人在盘带、射门，然后撞墙式二过一，各种各样的技巧进来配合进来，想踢个别的位置？ 上周四， 嗯， 叫也。严教练，我们守门、专门是守门 员教练， 守门员教练、 哦、还有专门守门员教练的， 对对、 哦、啊，严教练说什么？ 就专门练二过一这个守门员的出击， 哦， 就是一对一， 嗯，哦， 扑脚下， 哦，扑脚下， 然后呢，就好多球基本上， 嗯， 三个得进一个吧， 哦， 就特别累，我们那两个守门员 啊，他还是给你们增添了一些其他的这种项目，让你们能够知道在遇到一些这个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去应急的处理。 对 啊，尤其是比如说已经离开禁区了，手不能碰球了，那这个时候脚下就很重要了。 嗯、 啊，是这样哈、啊。嗯，没想过踢前锋吗？老让人进我球，我也得进人一个，有吗？ 我在一年级的时候。 啊 在一个俱乐部当过前锋， 嗯， 那时候踢前锋没什么感觉 啊， 就跟他们瞎玩 啊， 瞎踢，然后结果有了校园足球以后， 嗯、 当了守门员就感觉不错， 嗯、 继续练吧、 啊， 坚持练吧， 挺来劲，还是觉得当守门员最有意思， 对， 感觉是最后的门神，然后大家的信赖都在自己身上啊。 对， 那只有这个别人信赖你，然后你才能够说把这门守好。要是别人不信任你，这后卫之间跟守门员之间就脱节了，对吧？ 嗯。 哎，你比如说比赛的时候，你会不会喊一喊这后卫说啊，你这往右边点，这又有人突进来了，这漏人了。 会有的时候就是，你盯那个人， 啊、 你盯那个人，盯不住，再大点劲儿。再大点声喊，他们肯定能听见。 嗯哦、 然后守住了以后就没我事儿了。如果守不住，他突进来以后， 嗯， 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埋怨这个后卫， 嗯， 你为什么让他进来呀？ 啊， 也会埋怨。 啊， 但是首先得做好自己啊。 嗯， 进来以后没有那么多杂念，直接就说了。 哦，就是首先先得把这球扑出去，要有什么问题呢，咱们就等到这个 比完赛、 比完赛总结的时候，咱们再说。 再这么踢，我可以说我踢你了， 把你当球踢。 哦，这看来你看这说的多顺溜，一看就是平时经常这么说，而且你听这嗓子哑的，一看就是平时比赛时候老喊啊。这样赶上变声期，保护嗓子啊！但是该喊说喊，平时可以少喊一点。嗯，咱们再话说回来啊，就是说到这个足球的培养，因为我们都说，如果你真是一个已经成熟的这个足球运动员也好，还是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也好，你进入这个俱乐部青训了，你挑上来了再练，其实相对好练，因为大家的意识也都比较明确。 对， 我就是为了踢球，我将来要靠踢球吃这碗饭。我呢该怎么练，然后就是人的天资什么样，最后训练刻苦成什么样，最后得出的成果就是什么样。 对 啊，这个其实很明确。但是对孩子们，尤其是对这些将来可能不会以踢球作为自己一生职业的这样的一些同学们，怎么培养他们，是照常这么练往苦了练，还是说要掌握一个度，我觉得这一点我特别想跟您探讨一下。刘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确实是，金字塔尖嘛，踢成职业的人非常非常少。但是呢，像这么多人喜欢足球，好多孩子的目的呢，包括家长的目的，他不光是就是想踢职业，还有很多足球带来的好的一些品质带给他。首先强身健体，对吧？然后家长们也比较看重这方面。第二个呢是，足球呢，因为可能现在家长们对足球认识也比较深了，他自身带来一些好的品质，包括一些团队的精神、意志品质，包括一些竞争性，都能通过足球训练带给他。所以呢，我们这个在训练中也会灌输给孩子这方面的，就是努力做好自己，然后达到教练的一些基本要求，能够让足球这些品质带给你一些好的品质，也就是说育人啊，达到育人这个功能，就是从学校角度认真去做这个方面，那么他这方面呢就能够满足他自身的一个要求。那么不同的层次呢，我们也分不同的班，那么可能有好的学校这边加把力再推一推你，然后呢达一般的基础的呢，可能达到某一定程度，他自身也很高兴，包括家长也很高兴，因为他确实知道这个项目让他家的孩子得到了进步啊，确实在某一方面有很大的改善，包括我们去可能去训练，然后包括一些训练的自理能力，包括一些团队的东西，照顾人的方面，哎，原来没有足球训练，没有参与足球活动当中，他家长是没有这个机会也看不到，现在慢慢的好多家长能看到这方面，确实啊对他们的孩子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家长们也都是很满意的。 其实您说到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期待着有一天啊，就是能够组织咱们校队的同学们跟家长们来一场啊，弄一个这个家长亲子的足球赛，然后看你们怎么溜你们这爸爸。我跟你说，他们不一定踢得过你啊，这都是中年油腻男了啊，不一定踢得过。 对，去年六一的时候，我们在奥体搞了这个活动， 搞了一次啊， 就是让我们队员跟家长一起去，因为那年庆六一嘛，然后赶上正好临近我们在奥体训练，所以我们就是让家长们都过来来吧，然后把孩子们分为几个组，都跟孩子们去踢。家长们，您看着家长们吧，这些技术特别好，对，但是架不住孩子能跑啊，家长这体能不行啊，几轮下来几个家长就开始双手拄腿了。他也没想到他们家孩子说这么能跑，真没想到。我刚把这孩子过了，这孩子转头又追上他去了，不停的追着。所以给家长们其实也观念也是通过足球锻炼，这孩子确实有很大的改变。 其实您刚才谈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们其实他的意志品质啊，这一点上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在参与足球运动的很多的过程之中，就会去磨练他们的意志品质。刚才小唐也说了啊，说这个守门员这个位置看似平时都不显山不露水，但是关键的时候都是靠他。 对， 那都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台下都是靠不断的扑救摔出来的， 对吧？那您觉得就是说这个意志品质是很多孩子天生就有啊，还是说还是要通过训练？那如果训练的话怎么练呢？ 其实他这个像足球这个团队当中呢，孩子都是有一个互相比的概念的，就是你怎么样我也怎么样，我跟你互相比，然后俩人吊着膀的去，然后同样是守门员，我们有两个守门员，然后两个守门员都在扑，那都想做好，那么在这个小时既玩了，然后他们又比拼，这是一个竞争的意志品质。就像这样，我们在团队这样训练当中也会灌输他们一点点去 提高，一点点去让他们增强，比如通过比赛，通过训练这方面呢，啊，这方面比如鼓励啊，再差一点，再坚持一下就完成了。 嗯， 通过这一次一次的一点一点的这个做法，孩子们逐渐就提高了，发现他自然有一天发现，哎，他自然自己能去做这件事情了，不用教练去喊他了。刚开始是我们去喊他，慢慢他自己，哎，自己你发现他自己哎主动去做这些，说明他什么不服输，他提高了。原来可能啊刚跑两圈，啊不行了，我累得不行了。后来发现主动能加练，能够跟上其他人的节奏，哎，发现一点点的确实是逐渐在提高。 但是您说到这个这一点，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事儿，意志品质。刚才您说锻炼是两个人吊着膀子要练啊，这个是彼此之间争第一的这种状态。但是跟足球运动另外一个精神叫做团队精神的会不会有所冲突？因为团队精神是要大家，比如说你这儿出漏了，我得补你，对吧？彼此之间咱们得形成一个整体，不能成为一个短板，有短板了我得去补去。那这个时候这种竞争跟这种团队又怎么磨合呢？ 你看，这就出现一个对内和对外的问题了。对内我们两个组分组，那我这组是利益第一，他组利益第一，那两个人是对着的。但对外呢，你这两个组全是一体的了，那你就要去对抗别的球队，所以他们会为了一个最终的目标去奋斗。然后我们也会在平时训练中灌输他如何补位，如何去帮助队友，即使是替补队员如何去帮助主力队员，主力队员如何去帮助替补队员，这些我们都在训练之间给孩子们去讲这个问题。因为是一个整体嘛，一个小像小学他们基本都是八人制比赛嘛，那么到中学他们变为十一人制的比赛，那这两个比赛呢，通过比赛当中的一些出现的一些情况，逐渐的给孩子去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在这个问题刚开始比赛都会出现这个问题，然后慢慢的他发现团队的利益很重要，他自然就会团结一起了。他自己因为他所有人都冲着这个冠军的目标，这个第一的目标去使劲，那慢慢他们孩子自己就不用教练说就知道补位了，他自己就知道补他这个位去帮助他，那么他的东西掉了会帮他拿，他受伤了会帮他扶起来，孩子们自己就会做了。 其实这也说明了一点，就是不管自己有多强啊，这你哪怕你强如 C 罗啊，你要是身边一群像这个主持人姚笛这样的，基本上也带不动啊，别说这个欧洲杯了，你亚洲杯你也踢不出去，别说亚洲杯了，你省队你就省级比赛、市级别、区级比赛你都踢不出去啊，这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还是需要有这种团队的精神。我想问一下这个小唐，你给你印象最深的比赛有没有？有没有你踢过比赛让你印象特别深，到现在你都忘不了？ 有，就是那次去重庆比赛。 哦，还去过外省市比赛。 对， 哦， 去过几次。和还有一个江， 去江苏。 浙江的一个球队， 啊， 踢得特别厉害。那是我们去重庆的最后一场比赛。争金奖和银奖。赢了就得到金奖，输了就银奖。 那是赢了是输了呀？ 你听我说呀。 啊，那你说我不打扰你啊。 就是前半场还行， 啊， 他们上的不是主力 啊， 试探我们那个我们的实力 啊， 就踢得特别费劲。 啊， 前半场踢了个2-2， 啊， 结果到下半场他们应该是上主力了 啊， 我们就踢得特别的费劲 啊， 就你让我灌吧 啊， 你灌吧 啊。 我他们都会挑球 啊， 就 是脚下技术特别好。 对，我一出击，他们直接把球挑起来，就直接越过我身体，直接就进了。脚下技术真的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这个 认输， 半场就认输 啊。 对，然后我们就坚持下来了。那场比赛，说实话，我被灌进不少球 啊， 但也守住了挺多的 啊。 然后 你就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对于你的整个的精神是从一个摧毁到重建的过程。 对 啊，因为被一个守门员被踢进那么多的球，其实是挺难过的一件事。但是又得咬紧牙，不是说我这儿都不熟了，都扔手套了，那不行，对吧？那最后按你这意思，应该是 输了 啊。我说他们也挺过分的啊，上半场不上主力，你尊重一下我们，咱们就一开始你就露个底儿就完了。啊， 对手实力确实比他们高出很多，所以呢基本上他们的半主力能跟他们 打平左右。然后呢，对手因为可能在这方面已经之前看过我们的比赛，他也基本有个了解了，所以他的所有队员，我们守门员出来扑脚下球的同时就挑射。那这个技术在小孩当中也的真的是，作为成年人当中，守门员出来能挑起来，这个也不是很多。 就是心理素质也很强。 对对，他能敢做出这个动作来。其实他守门其实。扑出了很多必进的球，但是对方确实还是高一筹。 技高一筹。那这场比赛输了之后，你们当时队里总结了吗？有没有过说开一个小会，或者是教练把你们放拉到一起，咱们聊聊这场比赛？ 开过。那个首先是对他们就是球员的技术有一定的总结。但到最后了，毕竟最后一场比赛嘛，不能给我们说的特别丧气啊。 前面昂首挺胸，后面扫不打眼儿，不行啊。 不行。其实那场比赛我们踢的也可以。的确踢的可以，但是因为他们实力真的特别 强。太 强 了啊。就碾压了啊。 碾压了。 这很正常。这个你到我这岁数进入社会以后，你会发现更多被碾压的时候。从小经历一下挺好啊。一直品质就体现出来了。但是经过那场比赛之后，以后你再面对着比如说别人射门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心理障碍？就被人进那么多，因为我原来也当守门员。我这个因为原来喜欢打篮球啊，所以就一直把守门员这个位置交给我。大家也都不爱踢守门员，守门员都是我来当。我就记得那会儿上大学的第一场比赛，然后被我们的教工队灌了九个进去。从此之后我挂手套了，再也不踢了。成年人比赛确实不太一样啊。那你会不会有一些心理障碍？ 没有 、 我觉得就是能人背后有能人嘛。我们踢的再好，那也不可能踢个专业俱乐部啊，对不对？所以就没有什么压力。放开了踢嘛。反正也是青年足球。没有什么压力。 就是输就是输，输了就输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啊。 没错。 这也挺好啊，这个能够把自己的心放宽，我觉得也是一种去化解压力的一种途径。将来我跟你说，你这个品质等到你高考的时候，你就会能感觉出来有多重要了。 没有压力不紧张。 对啊，就是不紧张最重要啊。好了，第二时段呢马上就要结束，在第三时段我们将会继续讲讲这陈英伦加盟分校将会如何开展这些校园足球，尤其是啊这面对着客人老师的压力，家长的压力，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学压力越来越重，因为我们最后考核的指标变成了中考啊，中考能考到什么样的学校。包括最后为了高考，我们可能就开始逐渐转向学习的时候，足球这件事儿还能不能够渗透进我们的同学的生活之中，我们在第三时段继续来跟你聊。

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 到 了 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第三时段。我们今天呢继续聊聊校园足球的话题，请来的是来自于陈宁伦嘉明分校的师生来做客节目。两位嘉宾，一位是陈宁伦嘉明分校的体育教师刘宇潇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你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陈宁伦嘉明分校的五年级同学唐家俊小唐。 你好。 嗯，今天呢两位做客节目聊得也非常开心啊，第一第二时段都聊了很多。我在想另外一件事，因为今年其实咱们世界杯年，然后呢好多人就在说，尤其是今年那个日本队踢得真的非常好。 嗯， 然后这样的一个球队踢好了以后，尤其是在身体素质上，咱跟日本人差不了太多，对吧，都是东亚人，然后呢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但人家踢得这么好，脚下活这么细， 嗯， 有的时候这个我看论坛啊，包括一些这个足球界人士专业人士来说，我们应该去向那个日本去进行学习。在这一点上来说，这个刘老师您怎么看？您觉得咱们有这种现实条件能学人家吗？ 其实据我了解，其实日本的一些教练员已经在、比如北京已经有在北京的不同的这个机构教学 任教了， 任教了啊、 哦！ 日本是属于科化体系，然后所以呢，据我了解，包括我们的教练员当中也有从科化体系出来的， 嗯， 所以呢，其实他的一些教学方法还是挺好的，挺结合实际孩子的。 因为科化体系是什么意思？ 科化就是他是日本的对于日本教学的一种体系， 哦、 他那边用的比较多， 嗯， 然后有的比如像我们用英国的，有的用西班牙的， 嗯、 有用德国的， 嗯、 日本 巴西的， 对对对，不一样。咱、们其实现在呢，像以北京为例吧，反正各国的体系都有进来， 哦、 然后包括德国的。包括我们教练员学习呢，有从有学足协的， 嗯， 足协的中国足协的，然后 D 呀、啊、C 呀、啊， 嗯， 那么也就现在最近这两年，欧足协的、欧足联的 OC、欧 D 也在出来，然后呢，包括可能意大利的也在进来，所以呢，也都在学一些外国的一些先进的，对，然后包括他的一些怎么去对待孩子这方面的东西也在学，然后呢，其实学完了都是结合自己的，还得回来结合自己的孩子的实际情况去运用。 那您觉得最适合咱们孩子们的，比如说，因为您是体育专业， 对 吧？足球专业的， 对， 结合您自己自身的这样的一个踢球的这些年的经验，您觉得哪个体系更适合于比如说这种普及跟孩子们一起踢起来？ 其实如果不拿比赛来说，我觉得像日本和德国的都很好。 嗯， 那么基本上你看他们那些外教教的时候，他们可能不太看重比赛。 嗯， 但是国内的东西可能包括北京这些东西，可能确实又有比赛的成绩的一些要求。 嗯， 可能他会就更结合把他东西引过来，更结合于本国或对这样东西去结合起来，其实它有好多东西呢。我觉得很刻画的一些小技巧啊，一些小游戏啊，确实是让孩子们都特别喜欢， 有兴趣。 对，那比如像咱们那些东西，可能就没有人家那么多花样。 嗯， 但是呢，其实是一个练习内容，可能就是方式不一样，可能觉得哎，确实挺好啊。然后刻画的，包括欧洲的德国的这些东西确实也挺拿过来，也跟咱们孩子用也都挺好的。 嗯， 但是现在就是不能保证这些体系长期的能够给咱们孩子去教学。 哦，那您觉得就是您原来是体校出来的吗？ 我练过，我小时候是练足球，后来其实后来因为搬家的原因可能就暂停了，但之后大学还是练的这个。 哦，那你从体校来说的话，我原来那会儿听说体校特别苦，就练起来。 对，确实是，像这两年相对来说还好一点，但前几年可能因为方法啊，包括教练员的这方面配置不足的，确实真的挺苦的。 就是跑， 真是，其实从选材方面，那会儿有一种就是跨项选材，包括今年现在也有跨项选材，把田径呢改到足球上来，跑得快嘛，确实是很苦，因为那会儿的可能方法确实没这么多，不像现在。其实我觉得现在他们挺幸福的，有各种的各国的这些训练方法给他们去介绍，让他们去丰富他们东西。我们那会儿没这么多，那可能就基本的东西练，那就是千百练磨这一个动作，其实挺苦的。 哎，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事儿啊，咱们学校比如说女生要参与校园足球有吗？ 有， 真有啊？ 有。 踢怎么样？ 女生是这样，女生呢，我的第一批女子队员现在已经到了中学了，马上就今年已经九年级了。 哦， 当年我带你们还挺不错的。 嗯。 然后现在呢，后来呢，因为从前年开始有招了一个女足的老师， 嗯， 也在设计女子队，然后现在可能现在刚三年级，还没有到比赛的适龄年龄段， 是， 然后也有那么十多个女生一直带着，啊，有女生也特别喜欢，也一直在，因为每周他们也有每周二和每周四，包括每周日，他们都去跟着这老师去练足球。 哦，参与度还可以， 挺高的，挺高的。哦、因为好多呢，能坚持下，说实话，能坚持下来的， 嗯， 还真的挺不容易。一年四季都跟着老师练，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女生确实也挺不容易的。 对，这小手都寸了，对吧？那、 嗯、 这，咦，看着小唐一下就开始感同身受啊！哎、 嗯， 你跟女孩踢过球吗？ 我跟以前一个小区的同学踢过球。 啊、哦，跟女生踢过球。你们班里女生踢球吗？ 没有。 你们班里女生不踢球？ 没有。 那他们会过去给你们加油去吗？ 他们好像都没看见过我踢球吧。 啊、真的吗？ 嗯。 啊，为什么他们不去看你？他们是有自己的课程的内容吗？比如上体育课的时候，因为你一周都有一节体育课嘛，对吧？ 对。 啊、 他主要是他呀， 嗯、 他这都是去的是比赛 啊， 是的是比赛、嗯、这些女生啊。 都看不着、 看不着、 哦、 因为实际上他属于这个整体的水平算高、 啊、 高水平段的、 哦、 所以呢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很羡慕他的、 嗯、 都看不见的、 哦、 像看、 哦、 看不见的比赛 得那就是普通球迷见不着你张稀哲呗、嗯、对吧是这意思吧啊懂懂懂懂懂明白了你现在是明星啊这我们一般是追不着你的那请你来我简直太骄傲了挺好那比如说在班级咱们现在会有联赛吗 对， 班级有联赛。 现在是学校那个也是中国国安，确实对学校也支持， 嗯、 然后包括朝阳教委给我们、 嗯、 作为我们是特色校嘛， 嗯， 然后去搞这个班级联赛。我们现在他也配置了一些党网， 嗯， 然后我们是从不同年级开始，因为有些年级的比赛是排着的， 嗯， 比如我们从二年级、三年级有足球，像他们年级可能会有一些接力啊，先轮着来， 嗯、 因为场地的原因可能要陆续这年级先开，然后那年级后开，他们年级也会、 嗯、 正在也在排这个班级联赛的、 嗯， 然后包括之前我们的队员他们都会有给班里人让学生自己去起这个队名， 嗯、 啊也有，然后陆续的他是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走的。 哦，那到时候班级联赛的时候，你应该就主力了吧？ 我参不参加还不知道。 哦，为什么不参加呢？不允许吗？ 水平太高了，水平太高了。 哎呀，那我这巴不得这让你过来参加呢、 嗯。 那不参加也至少当一教练啊，这排兵布阵。嗯，也可以。 现在已经是一个小教练了， 哦、真的呀、 啊，手底下有两个兵，然后带着守门员，基本一些基本常规动作都是让他能来带着做了。 你都是守门员是吗？ 对，有两个守门员。然后像他们这样的，基本他要上场就没别人机会了。 哦、 所以我们说，基本还是给别人一点机会。他要守门，基本上小队员基本进不了啊。 哦，这么厉害啊！ 所以不能让他上啊！大家也觉得他上不公平啊！他一上，那我们这队肯定进不了球了。 哎呀，这是盛小唐啊！现在是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那你踢到现在这种情况了以后，你有没有过想说我未来就是以踢球为生，以它为职业，我继续往上踢上去，想过这事儿吗？ 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我妈跟我爸好像不太支持这样。 哦，他们怎么跟你说过的？ 就说就特别怎么说呢，就是爱踢不踢的那种。 哦，那就是从原来的支持变成了不太支持。 不是、 啊、 是从不太支持变成了支持。 啊怎么个意思呢？就是 以前是这样的、 啊， 但是有一次去杭州绿城 啊，俱乐部，嗯， 对俱乐部，然后我爸跟我妈就跟着， 嗯， 看完了以后， 嗯， 觉着就那意思就是说，哎呀，这小子以前没看，原来踢的还不错 啊， 后来就开始支持了、 啊， 但还是不是特别同意，就是去这种。 职业青训啊，进俱乐部，比如中赫国安说那个小唐跟我签约吧，然后到时候我们就直接在我这儿成我梯队队员了，这 对不太支持， 不太支持、嗯， 支持我继续练下去， 嗯，练下去，但是就是走这条路还是有些担心哈、啊。我相信这是很多家长，大部分家长可能都会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嗯，因为 足球这条路，刚才您说的金字塔尖儿，我那次跟、 嗯、 南方南指导，然后包括杨浦杨指导，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也就谈到这件事儿、 嗯， 就是能成为，别说你在中超，甚至包括中甲、 嗯， 预备队、中乙能够上场的球员，都已经是中国13亿人、14亿人这样的一个顶尖顶尖的这些球员了。你还别说看不上人家踢的，你真上场去跟人踢，能被人虐的自己连门都找不着在哪儿啊。 确实是。 那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就是其实嗯，很多时候家长觉得哎，反正都踢不上去，也不能以此为职业，那踢他干嘛呀，有什么劲，别踢了。尤其是越来越高年纪啊，比如说小学生你踢就踢吧。到初中一到初一蹦极，这个距离中考还有1000天倒数999天啊，就开始这样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咱们作为学校这边会不会有一些办法，就是还是要帮助孩子们能够有这样的体育运动锻炼？ 嗯，对，学校是确实是因为这个中考啊、 嗯、 每个学校都会有他自己的一个任务，对吧？包括有压力、 嗯、 那么学校这边也会有，那么他呢刨去这些东西呢，他会有一些课外的训练时间，会给孩子们固定安排这个时间。 嗯， 然后比如周中的，像我们会有一个上午9点到10点这个大体活的时间，包括下午的时间都会有。 嗯， 那么这些时间呢是固定喜欢足球的孩子你都可以去参加的，你可以去选、 嗯、 那么这样就满足孩子基本能参加。那么确实是要到中学呢，他的压力会很大，然后、 嗯、 那么平时这个活动当中，如果他自己学校没有给的这个机会，他自己不可能去创造机会，对吧？除非他去外边去练，但这样的孩子可能真的微乎其微了。那所以学校这边呢也会提供这方面的活动，包括我们会有比如比赛， 嗯， 那比赛之前我们也会组织集训啊，比如说我们比赛之前几个月我们会组织集训，那么这些孩子也会有。还有一些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体育课上的， 嗯， 那么毕竟中考他也有足球一个选项， 嗯， 所以呢，体育老师也会教他那课堂上，包括我之前也上过7年级和8年级的足球课， 嗯， 然后学校专门为这个中考嘛，他们说有一些孩子选修足球， 嗯， 那么我们呢就是我这边给7年级和8年级的孩子去上足球课， 嗯， 男生女生也不少人喜欢， 嗯， 确实是也不少 人还选足球， 对，选足球。 现在中考是体育是什么项目啊？ 足球、篮球 啊， 排球， 对，篮球、排球， 对，然后呢，这是球类项目，它会有选项。 然后其他的还是老的那几个，比如说那个男1000、 嗯、 女800、 嗯，对对对对。 然后立定跳远有吗？ 引体向上， 引体向上， 对， 铅球， 仰卧起坐， 啊， 嗯，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原来就是一个篮球， 嗯， 最早呢就是一个篮球，后来呢就到这个有一个足球和排球更多的这个内容去给孩子去选择， 嗯、 其实挺好的。然后有更多的孩子去接触，因为如果你只是一个单一项呢，那孩子只能选这个单一项，对吧、 嗯？ 然后呢，如果丰富了，他们也会去接触，包括课间的时候，你看孩子也会从操场拿出一个球来自己去踢。这个包括中学，我们那是中午的时候，他们会有休息时间， 嗯， 然后就看孩子可以自己拿着篮球和拿足球自己活动，包括还有拿羽毛球啊、乒乓球啊， 嗯、 都有自己活动了。 挺好，对，我觉得这一点已经就是相当于土壤培养起来了啊、 嗯、 种子这栽下去了， 对， 这自己自一生长就行了啊、 嗯、 稍微归拢归拢，其实就已经作为咱们义务教育阶段 嗯 应该就完成任务了。 确实是这个比一些传统的东西可能确实它有一些要求，但是作为这么大9年这样学生这个学校这么大的学生、 嗯、 确实有很多机制给他们创造一些好的条件。 嗯， 其实孩子们确实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也有很多去选这一项和那一项的。 嗯， 学校的课外活动确实我统计了一下确实真的很丰富。 非常丰富。 嗯， 诶，小唐，你除了这个咱们足球你现在校队对吧？ 嗯 啊，除了足球之外，还有别的项目吗？ 有一个冰壶。 冰壶， 对， 这属于冰上运动。这咱们现在冰雪运动也在学校里在开展是吗？ 对，冰雪运动也在学校开展。嗯，最简单的就是四个冰的项目 啊， 冰球、花样滑冰、 花样滑冰、 短道速滑、 短道 和冰壶。 哦 啊，这四个冰上面，咱们 那都是真冰还是？ 都是真冰，都是实打实的真冰。 咱们在跟学校操场里铺一片水， 嗯、 哇！ 没有没有，这个条件可能我们可能还 不具备。 嗯，说实话，这个冰还不行 啊、 还要更专业的，我们都去更专业的冰场去练习。 嗯、 所以冰球刚刚结束，冰球朝阳区拿了一个冠军啊、陈经文。短道呢， 我统计了一下，短道是，整个朝阳区设了16个奖项，16个冠军，我们学校拿了13个冠军，就压倒性的优势拿到这个冠军，然后包括北京市的冠军也有拿到，然后呢，冰壶呢现在呢是正准备参加北京市的市运会，级别非常高，这是作为朝阳区的唯一代表去参加北京市的市运会， 就是你马上要参加市运会了是吗，小唐？ 对。 哦，冰壶呢？你是练推的那个呢，还是练搓的那个呢？ 都得弄， 都得练啊。 对。 那你练完了这个冰壶这个运动以后，你觉得是冰壶有意思呢，还是足球有意思呢？ 冰壶有意思，但是更喜欢足球一些，因为 这个还挺奇怪的啊。为什么你就是觉得冰壶有意思，你还更喜欢足球呢？足球多苦啊，而且在守门员那儿摔来摔去的。 足球。体会到荣誉感了呀！ 啊，而且有对抗， 对 啊，就感觉对有了对抗就特别过瘾哈、啊。 嗯， 是不是？那冰壶就往前一扔，走你啊！这跟自己没关系了。 那不是， 都有关系 啊。 还分一垒、二垒、三垒、四垒的，不一样。 哦、 你投完了，你去擦冰，然后呢，其实它挺像一个下象棋的，你要看走位的。然后你除了走位，你还有基本功。但足球呢，我想可能。身体的对抗性更多一些，男孩嘛可能会有一些激情在这里边、然后确实是他可能因为冰壶接触的时间不是特别长，足球一直从小就带着练、所以这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早有一天你会找到最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啊，就是不管是冰壶也好，足球也好，都没问题。因为这个时间还久，五年级嘛，对吧？这个还有这个六七八九四年呢，这四年足够你时间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选择啊。说到这儿呢，我们再回头说这个关于家长跟老师的情况，因为校园足球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就在聊，说其实家长们最担心的无非是两个，一个身体受伤，一个学业影响。老师们这边呢也是比较现实，因为客人老师主科的语数外啊，物理化学，这个一遇到上初中以后啊，一遇到这个体育课能站的时候，又巴不得就跟门口守着，回去吧，歇一节课我来吧，都是希望这有那样的一个机会能够给孩子们补补课，心是好的。但是呢遇到这样的一些阻力的时候，现在家明现在还有这种情况吗？然后包括我们会怎么样去排除掉这种老师的担心和家长担心？ 其实我们也是一方面就是要求学生，然后呢保证一个出勤率，这样呢，但是他呢其实确实有他的自身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也不是说一个问题两个问题只是一个人解决的。老师呢也是通过这个学习和足球这个匹配嘛，希望他都双赢，希望他都好。所以有的时候他有可能会留他呢，他的目的实际上不是为了留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他能更好的把他这项任务完成，去更好的然后接下一项任务。所以我们像老师们还是挺支持孩子们去参加这个活动的，然后一旦有机会，比如我们搞比赛啊，老师都是非常支持给孩子们去报名的。当然说实话，就是到中考确实是哪个学校都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个别对个别和呢，你的有些孩子确实他自己规划自己的能力比较强，那么他比如今天我什么任务，我有什么任务，一项接一项的会完成的非常好。那么有些孩子刚开始他不是很好，对吧，他可能这个时间拉得非常长，他必然就会影响下一个时间。但是他又非常喜欢这个项目，所以呢在这种条件啊这种因素下呢，使得他自己一点点规划他的行为，规划他的学习，那么慢慢的他也会发现他自己跟其他同学一并能出席，然后这个对于他的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会不会有要求说想参加校队你必须成绩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其实我们就是理论上是可以存在着一个要求的，也是为了让他们别有放松，一门心思就全扎在这里边，也是给他们一个警告，如果你学习不好，我可能你需要把你这项任务完成，你再去下一项任务，你不能你满脑子装着这个项目就扔了别的，也不对 啊，就弄得跟这个灌篮高手里边樱木花道他们那坏孩子军团似的，你不考过啊，我不会让你去参加全国大赛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挺有意思，太好玩了。那对于家长们来说，会不会说也会担心孩子们的学习，怎么样去说服他们，还是说现在家长们其实已经都普遍很支持了？ 其实还好，现在家长们可能对这个项目理解更多了，接触多了，其实比早期可能更支持。其实早期也不是不支持，只是他可能觉得他有他该困，就是比如困扰的因素，和现在可能还是有点区别。 我也特别能理解，比如说啊，这个孩子这一周的休息时间啊，除了上课之外，休息时间就这么多。通常情况下，比如说你上个奥数吧， 上个英语吧。 嗯， 这个排一排时间就满了。 对， 这东西时间呢，一天就24小时，能给你清醒时间一天8到10个小时不错了。 嗯， 有效时间可能就2-3个小时。 嗯， 给了你足球就给不了奥数， 嗯， 给了这个语文就给不了足球，就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家长会觉得说，那咱们就牺牲一下。 嗯， 什么东西看起来跟学习没什么关系呢，就先牺牲一下，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还见过那种就是为了不上体育课，然后能跟班里做题，我还见过说弄免体的呢，弄免体的，那我那个时代还都有呢，现在应该没有了，现在应该没有。 对，现在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作为家长方面也比较忙，比较累，他也觉得身体很重要。 嗯， 然后他呢觉得劳逸结合这个词其实真的也很重视了。现在原来可能就觉得就是学。 嗯， 对吧？腾出点时间就是学，但现在孩子的地位也在涨， 嗯， 孩子我要怎么怎么样， 嗯， 家长也就支持了， 嗯。 其实这个东西能给带来更好的东西， 嗯， 对吧？就是比如踢完球，对吧？然后回来洗一个澡，哎，也感觉也很舒服， 状态很好， 对，状态很好。他也会发现这样，完了你就一直撅在那屋里吧，可能效果 也 不好。所以家长们的认识也在改变，同时呢， 嗯， 确实是孩子们又非常喜欢， 嗯， 然后达到这个。能够达到他自己心里的一个预期目标，所以家长们也就支持。 好，太棒了。好了，那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末尾了，再进入我们的校园足球节拍，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了，进入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我们就要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啊，这个来自于陈英伦嘉明分校的5年级同学唐家俊，小唐来送首歌给你的朋友们，准备送什么歌呢？ 我想送一首张杰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嗯，《夜空中最亮的星》准备送给谁呢？ 送给我的妈妈吧。 送给妈妈哦， 嗯， 想跟妈妈说什么？来一句祝福的话。 妈妈和爸爸吧。 嗯，妈妈和爸爸啊。 谢谢我的父母支持我足球。 嗯，对你足球的这个运动 支持 啊， 嗯， 好的，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开办以来第一次有这个送给这个父母这个歌的啊，一般都是送给队友，也挺好， 嗯， 这个也挺好。那也希望这个小唐的父母啊，这个身体健康，继续支持他啊。当然了，这个孩子是不是未来要走足球这条道？交给他自己去选，对吧， 嗯， 这个有时候作为自己都成人了，对吧，你也知道这个你的自己的人生也不是你父母控制的， 对， 真的要是有这个天赋也不要阻拦他啊。但是如果要是实际情况确实是咱们看到了专业的，多跟老师聊聊啊，可以多跟刘老师聊聊， 嗯， 要是真适合走专业的呢，刘老师也不会瞒您，嗯，要是这对吧，这可以多跟老师沟通一下，好不好？ 嗯，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刘老师跟小唐今天的做客，我是姚迪，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声音？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次相信的勇气，不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